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经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岁月如水。多少若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去更悲哀。如今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 王杰的多少柔情多少泪，每次听到王杰的歌曲呢，都有一种沧桑感，好像能够想到当年他那些辉煌时代。接下来是李彩桦跟胡彦斌的合作，非常甜蜜的一首作品，有梦好甜蜜。 淅沥的雨丝像那流水琴，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 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 繁星映照我点点点的秘密， 夏日的蝉鸣映照我对未来的希冀。 Dream my dream, every night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 waiting, dream my dream. Every night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 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京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苦难的，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有爱的 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折折不下，还是苦苦的忍着他，你想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我的伪装，让人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某个成泪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百分之所有眼泪流下来就一段心碎受伤就算的爱就死亡了吧，勇敢散到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这死守，别叫你就还不是来采访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言一句话，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和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的舍不下，还是苦苦的留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叫人以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冒着胜利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收场，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很勇敢爱就勇敢散发未来，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毒手，别看你就还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言一句单言一句单言一句话， 之花，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周慧的不了情，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稀碎的冰咖啡，每次听到熊天平他高亢的嗓音，也都想到当年他非常多一些经典歌曲，像火柴天堂、渔人码头。接下来是彭靖慧的歌，当我们同在一起。 时间。 住，这忽然勉强进驻，没能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死，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呀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唱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唱这一个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怎能对别人在乎。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承担任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爱也爱，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也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你才能听，你才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这首《幸福感》孟庭苇。说到幸福感呢，可能每个人对他的理解跟他的体会都不尽相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才能找到幸福的存在，还有些人可能觉得平平淡淡的过自己的安生日子就是幸福的所在。今天一起听听看孟庭苇的幸福感。 你想有一朵云的形状，我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吧，可以取消承诺送给了对方，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星光闪闪的幸福感，一种藏不住的惊叹， 争吵闹的时尚，我们给对方安全感，两个人交换一个心无关，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失去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比珍藏不住的惊叹，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上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 歌坛当中的组合乐队这乐团呢，就不得不提到信乐团。当年他们的非常多经典歌曲像天高地厚海阔天空还有这个离歌死了都要爱，成为了一代人可能去 KTV 到至今为止都会要点唱的一些作品。而今天要听听看他们当年的青春万岁。 你是春天摇晃的秋千，孤单思念，我是夏天脸下的海面，穿越地平线燃烧着疯狂的音乐，幸福的露出笑脸，冲破极限把心飙到最高地， 尝的体会那些苦涩滋味。

许志安的这首歌 My Love， 随后要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桃子陶晶莹带来年纪大了一点。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你在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一串串的泪水会成为你湿了雨，深藏你的回忆竟是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为你湿的泪像琉璃一碎，说到感情有变动的转换不忍太绝对，为你湿的泪